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即係你老哥而家做緊嘢，我希望就唔係即係即係盡一切力量去搞到佢一拍兩散啦。 我梗係唔係一拍兩散，我只係喂， 佢將個交俾你踢俾你。 呢句可以剪出嚟做三弊。 香港人係從來都唔中意政治啊，中意鮑魚嘅啫嘛，屌你老味，中意撈歷史，中意法拉利，中咩意政治啫？係咪先啦？其實嗰啲裏邊有好多嘢係唔係政治嚟嘅，嗰啲係啲民生嚟啫嘛，條街我逼得滯。好多人，嗰啲人唔係香港人嚟嘅，咁咪中意政治咩？你唔撚中意個條街咁多人，咁又係中意政治咩？黐撚線，都話我係中意政治，係咪先啦？ 解決條街冇咁多人嗰啲就搞政治， 係啊，係冇撚錯啦，係啊。 收睇星期一晚的熱血大球場，大家如果啱啱睇完鬱敏踩場直落睇埋我哋嘅話咧，唔好以為鬱敏咧坐咗喺最右手邊，因為我發現沙飛仔咧原來今日著嗰件衫咧同阿鬱敏有少少相似，又係紅紅地啊、紫紫地咁啊，咁啊沙飛仔啦，今日主持啦，中間阿松啦，同埋小弟 Anthony 啦，喂今日講波之前，邊個問下你哋啊？尋日。八點零九點咧，你喺邊度？ 喺屋企。 阿三妹仔喺屋企啊，阿松咧唔係踢緊波啊， 唔係喺天水圍出翻嚟。 喺天水圍出翻嚟啊！ 我天水圍踢完波嘛，踢完比賽嘛。 你踢波係幾點鐘啊？ 三點開波咯，咁食完飯七點幾。 三點幾嗱，我三點幾我就喺港島區嗰邊嘅，有冇落雨噶嘛？你天水圍嗰邊 三點幾應該未有， 冇冇咯，我自己嗰邊 有啊，有落雨，有 三點幾未開波， 一時大啲，一時細啲咯。 哇！尋晚 都好犀利嘅。 尋晚真心堅喎，喂，嗰一個鐘，即係講緊嗰一個鐘頭內，即係黃色啊暴雨警告啦嚇，跟住紅色、黑色，哇！但係 一個鐘頭變曬出嚟。喂，嗰個鐘頭勁到係咩咧？有段片咧，大家上網睇下抄下咧，就係有個即係駕車人士喺青馬大橋啊。 係咪的士啊？有個水潑飛開咗嗰、那個。 嗰、那個唔係的士嚟，應該係喺嗰個家庭啲人。應該我睇個樣應該搭緊車即係佢可能前面嗰個揸緊車咧，個水杯係真係飛咗出去，成個周圍嗰啲窗咧，全部都係灰色嘅，啲雨撇曬， 係啊係啊係啊， 完全係零視野嘅。 唔係，其實你唔會睇，即係所謂能見度係零嘅， 完全係零嘅。 即係我唔知係咪同沙飛仔同一段啦，但係真係好誇張，就灰蒙咗。 咁你我唔明啊，點揸車？其實嗰陣時候應該就唔好喐嘅啦。 係真係冇得喐啊！ 等佢一陣。 唔係，但係你如果你唔喐咧，又驚後邊撞上嚟。 唔係後邊都應該都 唔喐，係啊， 佢一盞。你試試幾用一定有盞燈，有啲光叫你見到，你唔會行得咁前，但係嗰陣時你再向前好危險㗎，撞到啲乜？ 尋晚真係見我有個 friend 咧，佢就喺荃灣翻屯門喎，佢話翻咗三粒鐘，喺車上三粒鐘，大佬佢話平時原來是四五個字車程，真係陰公嚇。喂，跟住另外咧，咁啊，尋日一路喺 Facebook 睇咧，即係九點零嗰啲睇九龍塘啊、黃大仙站嗰啲咧，喂嗰啲堅喎，今日咁。今朝翻學咧，跟住我啲 friend 喂，唔講以為，即係尋日真心以為係咪世界末日喎、啊，大佬黐線！尋日其實係好誇張，你睇到咧嗰啲一條片係咪黃大仙地鐵站嗰條咁嘅瀑布咧？係嘛？其實我喺度諗咧，嗱呢啲即係咁大雨又瀑好多水沖過嚟 ，OK 啊，正常啊，有人拍片嗰下好，嗰下勁啊嘛，你諗下，佢拍片嗰啲位咧，佢一定係處於水中央嗰個位置先拍到 嗰啲片噶嘛，有一個喺上面，有一個上面行落嚟。 記者係咁噶嘛？ 唔係， 佢哋市民㗎，佢哋轉咗做記者啊嘛，你知啦，一上 Facebook 個個都係記者嚟 啊，係個個都係求評家添啊，咁啊係咁啊，即係都係呢啲風頭火勢，我都建議留喺室內安全啲啦嚇， 但個室內就不要有嘢食啦。 唔好唔係記住，你睇下嗰個室內上面係咪玻璃天幕，一粒嘢就砰咁樣爛咗。 唉，咁啊真係，喂呢啲咧嗱，一個鐘頭跟住黃色背景過去到黑色啦，一個鐘頭內嘅事啦，跟住係咪三係咪有史以嚟最早掛黑色暴雨啊？即係三個月份嚟到計。 這個、我睇個新聞，但係話好似由黃轉黑係最快嗰樣， 係咯，都算係最快。 係啊，黃轉黑係最快。 不過其實我唔知嘅，其實我坐喺個車度坐下。我坐到一程啦，跟住見到嗰啲車突然間好慢，因為我一擘大 眼， 唔係一大一擘大眼，哇！架車點解咁鬼黑嘅？我仲喺度跟住睇咗陣。我瞓翻覺， 其實我懷疑唔係區都係咁。 好在 我港島區嗰邊冇。 我自己屋企喺九龍東嗰邊咧，就知道係咁上下落雨，但係我唔知咁大鑊㗎。我出面有幾係落下雨又唔好大㗎。跟住我上網睇，哇，搞到咁。 最大好似新界南啦嚇，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喂，你而家呢啲咁嘅嗱，一個鐘頭三個背景個咯，又話有史以嚟最早掛黑色暴雨啊！喂，呢啲嘢都發生得出啊！利物浦邊有可能？边都有可能十四年胜攞英超啦，话俾你听，即系纯粹讲笑啦，带一带入英超呢个 topic 啦。嗱，我自己出咗个 topic 咧，就话嗱，利物浦大家知道啦，咁打完今周嘅比赛，就上咗榜首啦，咁啊，同一时间就食住呢个车仔啊，输俾水晶宫啦，咁啊，阿仙奴同利物浦啊，唔系阿仙奴同我曼城啦吓，咁啊喺酋长球场打成1-1啦吓，咁嗱，我啊想讲车仔个长线嘅，咁啊出边同事可以帮我出一出啲相。咁啊，唔該你啊。嗱，呢個就喂，哎 ，sorry， 漏咗啊。呢個原來咧就係 頭痛 啊。沙比仔有睇喎，嗰單嘢。 冇，我就知忙亂上一節嘅球童啦，你繼續。 唔係呢個唔係俾摩連奴訓話嗰個嚟嘅，呢個就係洪天明個仔嚟嘅。佢據說就好似一年即係一歲多啲嘅啫，咁啊已經去呢個香港嘅 呢個咪車路士， 又喺九龍東嗰邊啦，車路士足球學院報 名上。呢個洛夫嘅。 係啊，咁啊哇！即係你話而家嗰啲教育幾咁犀利啊？即係你即係講緊係咪其實喺個肚嗰，即係佢陀緊仔，應該要叫佢睇下利記嗰啲波咧？ 胎教啊嘛， 胎教咯，係 嘛？OK， 咁啊可以去一去下一張啦。咁啊，堅秋講車仔啦，今次咁啊，摩連奴啦。嗱，我自己覺得咧，嗱，頭先我同幾位拍檔夾嘅時候，嗱，我啊覺得車仔咧就唔使著墨咁多嘅。點解咧？因為我自己覺得咧，車仔失分咧，對於我本人而言咧，我唔出奇嘅。嗱，因為點解咧？嗱，我自己經常有個論調就係話摩連奴咧，佢係佢唔識主動去進攻嘅，即係你叫佢追女仔咧死嘅，即係因為咧佢往往咧打啲大波好勁啦，即係對阿仙奴啊或者大家歐聯見到摩連奴表現都係大家都好佩服嘅，但係咧佢啊近期輸俾維拉啦嚇，即係對維拉失分啦，咁啊又輸俾呢個佩利斯帶領嘅水晶宮啦，即係你要佢往往咧係攞住個波主動去攻人咧，係即係個效果係唔夠佢哋打咩防守反擊嗰啲咁好嘅，咁啊沙比就喂唔係喎，呢場波好多嘢講啊，咁你有咩講咧？ 唔係呢個今次睇翻佢陣咧又係變咗啲嘢，本身過往都成日講話佢玩三叉戟兩個中場。在后面一防一守咁样，即系一攻一守，然之后前面三叉戟，跟住加个前锋去怼人噶嘛，咁啊最好啦嘛。但系今次唔系，佢今次出咩阵咧？4-3-3咩阵？后面嗰三个咩位咧？后边嗰中间嗰个三啦，中间嗰个就马迪，中间我记住，中间嗰个马迪，跟住最左手边咧林柏特，咁林柏特当然就最中意走翻去中间啦，即系再前一啲嘅中间啦。跟住右手边嗰个咧就系大卫雷斯，咁呢个中间嗰三，前面嗰三系咩咧？右手边咧就舒尔尼，左手边夏萨特，咁一定噶啦。咁前咁再即系再中间嗰个咧就系费托，咁系出事嘅。因为如果嗱，你费托一个前锋咧，佢通常费托个作用系乜咧？就系个作用一个前锋系，我成日都过往讲到，不过又帮三叉戟去回传咁样嘢。 OK 啊 ，OK 啊。 佢而家正正就摆4-3-3最中间嗰个三位。咁係出事嘅，因為你佢費托佢通常係幫手 one two 二傳噶嘛。你而家佢擺翻呢個位，其實要更加要呢個球要一個球員係乜咧？要更加有一個組織同埋派能力嘅。咁其實係唔得噶，因為佢一個做嘅位置正正係奧斯卡要做嘅。 所以咁第一个啦，你又做一个前锋能力，佢帮人哋做到 one two 或者做攞到波之后做翻个传送过去，即系咁小禁区月份俾三叉戟去射波，或者系再大波咁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要企埋佢四三三前面嗰三个最中间嗰位做，即系要做埋分波嘅责任，咁其实出事，特别对住打老鼠拉龟咧。 系讲紧全民皆兵， 佩里斯带领嗰啲系啦。咁你仲有一个问题咧？我睇翻佢哋今场个波嗰个活动能范围咧，后边中间嘅三位咧，原来嗰个防守中场个位系空咗出嚟嘅。点解咁讲咧？嗰、那个中间嗰三位咧，大卫雷斯嘅活动范围最多系边度咧？唔喺中场，唔喺防守中场位，系右手边，喺右翼嗰位，系右翼嗰位。你想大卫雷斯在右翼那位好像占了成二十几三十几%的。那就出事了。大卫雷斯变成右翼。咁跟住咩咧？林柏特翻咗中間咧，所以中間即係正中場個位，連阿馬迪都係最佔最即係正中場個位最多。咁即係空咗防守中場個位出嚟嘅， 即係個卡拉位。 係啊，那個卡拉位。而人哋你睇翻對手，人哋嗰個對手點搞咧？人哋咧就打4-4-1-1。咁佢所謂4-4-1係乜咧？佢基本上咧，除咗三個後衞完全係即係防守之外咧，佢有成三個防中嘅。嗰三個防中係乜咧？即係15號啦，即天拿克啦，跟住仲有8號咧，即係阿迪加高爾，仲有一個咧，佢4-4-1-1第一個嗰個一位咧，就係28號阿祖列特利。嗰、那個基本上完全佢活動範圍唔係中場，而係防中，即係夾埋後邊嗰兩個。7個正正统统嘅后卫，3個防中，跟住我头先同阿 Anthony 都讲，大家都有个共识啦。第一句说话出嚟，成个水晶宫系咩？佢进攻嗰时基本上系得三条友， 系啊， 就 系 两边嘅翼同埋一个前，系咯，两边嘅翼同埋一个前锋就系前锋系谢路美咯。跟住有机会咧就喺防中嗰度啄个波喺两翼跑到底层边啊，放到飞轮睇下可唔可攞到机会。所以我头先我都讲嘅呢场波。其实佩利斯摆到明系要和你噶啦，佢有可以抽到水，可能有啲 corner 或者死球会入你，佢结果咪中咗咯。 中啊！嗱呢场波我真系觉得有个画面好搞笑啊！我试下尝试下勾起大家睇呢场波嘅回忆。记唔记得有一日经常一个画面咧，就系咧车仔嘅球员攞住个波咧喺左手边，咁啊拐入中间想射嗰阵时咧，跟住最经常应该系水晶宫嘅队长，佢亦咪好似叫真特力系嘛？佢你稍微推甩脚咧，成排人冲出嚟一兜脚踢走你个波，十几次啊呢、這个画面 好多噶。 佢嗱佩利斯带领嗰啲球队咧，佢一溜出名咧，佢布防咧系扣得好紧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咧， 机动性 强，系啊系啊，我会形容咧佩利斯咧，佢即系论个防守嘅程度啊，佢系下游嘅摩连奴嚟嘅，即系中下游啦，唔好话下游啦，佢真系咧，佢对于防守球员个要求，嗰、那个执着，嗰、那个贯彻性咧，系真系好劲啦，从你打后卫啦吓，即系面对住一啲嗱领队要求你，千祈唔好出脚啦，塞住喺后边。是不是真的聽聽話話？因為我自己都有陣時踢下波，你忍不住會走去出腳撩佢個波噶嘛。 其實睇下因應個對手的能力，如果佢背住個高大而慢的動作，我哋都會可能會選擇出腳，即係我哋都係選擇係適當嘅情況。雖然教練係有個指令嘅，但我哋都係會喺場上會再有一啲嘅決定咯。都係當然，如果係對一啲強隊嘅話咧，我哋會選擇係一個去頂 後邊包 一個人，而家兩至三個人係去俾個 boss 佢咯。或者再危險啲，其實唔止三個圍一個，可能4個圍一個咁樣踢落去。 我諗阿松就一定講緊咧對夏薩特嗰啲啊，嗱你一個對住夏薩特，跟住後邊兩三個魚郎似乎準備包咧，我諗呢個每一對英超球隊都會咁樣招呼佢啦嚇。 但我又唔明白，人哋佩利斯就係想和你啫，但你睇下，即係你睇摩連奴出嗰陣咧，除咗4-3-3之外咧，佢冇一個球員係除咗夏薩特之外，你唔覺得有一個球員佢個個別能力突破能力好高啊？你想想你用大卫雷斯和马迪这件事，你根本完全攞来完全是正正式式的防反打强。 即很多球迷觉得是不是譬如对着这些榜尾的球队都需要打双防中去这样抢。 是的，没可能的，因为车仔的双防中是真的攞来专打强队的。你如果这队球你要对着即佩利斯这些你要狂攻下去，他其实韦利安出得的。他又不出来韦利安的。还有一样东西，其实我觉得这场球是什么呢？如果費托其實都 OK 嘅，因為以佢嘅打法，即係當然今次佢唔出三叉戟啦，嗰陣佢出 丹巴巴我覺得 OK， 因為丹巴巴佢可以幫手撞開。撞開水晶宮的防線， 或者咁樣睇啦。如果以呢個陣容嚟睇，可能摩連奴其實想未至於話真係想經常性打防反，因為你要始終嗰個佢打防反係好好，但問題佢嘅進攻係真係差啲，或者係呢一場佢可以咁講啦，係試一啲嘢都係要， 我覺得太危險咯。你而家去到季尾先嚟試嘢，同埋佢今次嗰場波你睇落去，佢又唔係防反喎， 即係佢其實變相係一個比較進攻型嘅一隊進攻型咁樣啦。但問題啦，佢就係練一個防守嘅一個防反嘅隊好，但係進攻咧，因為佢哋不俾佢一個好有自由度嘅嘢。但係問題自由度一樣嘢就係話，可能係會嗰個默契始終都係爭啲，因為可能話今次咁擺啦，可以可能有指令話，路易斯可以上，路易斯可以上啲啊，馬迪同林柏特可以喺中場度可以再做多啲嘅組織性嘅嘢啦。咁變相如果咁樣睇咧，蘇爾尼同埋阿夏薩特嗰個自由度應該仲可以更高。 嗯、 但問題可能啦，就是、一邊就係話，可能再太過側重於夏薩特，就蘇爾尼可能就變咗，可能變相咗，可能得變咗係插入去 得個走啦， 係得個走。因為始終蘇爾尼嗰個都係打法係屬於係突破型嗰類啦，佢唔係話即係快速咯，但係唔會話係有啲技術嘅出現。 因為你頭先就講嘅嘢，佢哋好。即係好快速，但係用叫點形容咧？叫突破性可能會突破性高啲咯。但係佢突破性，但係佢真係得呢門嘢啫嘛。佢除咗突破性，佢帶波唔係好強，同埋如果要對住人哋真係擺得咁鐵桶式嘅咧，其實佢真係出維利安最好。因為如果你計速度嚟講，維利安應該喺佢哋幾個鐘出到最高噶嘛。 我自己反而覺得不如奧斯卡擺正選啦，因為你幾個人譬如打下啲小組啊、入滲啊，喺啲密集度鑽研下啲空位，喂奧斯卡咪踢呢啲咯。 你對住鐵桶咧，梗係打啲小組入滲好啲啦。成隊波真係Oscar 加埋阿夏薩特係應該可以攻陷到呢啲鐵桶嘅，即係應該嘅都係講到。 係嗱，頭先阿松咧講咗個 terms 係好鬼學術性啊，咩自由度好高啊，大佬其實我同意嘅，但係我覺得喂，其實呢啲咪真係天才波咯，講真。摩連奴我即係覺得咧，佢喺進攻嗰度咧，嗱好聽啲，真係俾好多自由夏薩特啊，或者舒爾尼啊、托雷斯等等。其實講得衰啲咧，我覺得進攻咧冇乜認真嘅方嘅啫，即係呢三年六年咯。 其實如果講話冇乜即係你話佢冇乜方，其實嗱，我咁講啦，即係如果都係嗰句。回想翻當其時有杜巴洛、杜夫做高二嘅時候，其實嗰個位置其實有個確立點，就係話有杜巴喺度做一個點啦，有兩邊去做啦。其實呢個係一個方嚟㗎，但問題啦， 即係成個三角。 但去到佢之後教嗰啲咧，去到米列圖再之後咧，其實已經開始冇呢一類前鋒。所以就話變相就係 國米年代， 即係國米之後咧，你再冇揾到一個頭頂腳踢又可以做到二傳，即係你諗下杜巴同米列圖點解會受重用，就係一個原因。你去到不論去到皇馬啦，甚至而家車路士都冇，所以而家變相係摩連奴俾咗一個好清晰嘅就係話，你哋自己打。即係可能就係你哋去推動個進攻。 過往嘅成功咧，摩連奴嘅成功，即係車仔年代同埋國米年代，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前鋒喺前面做一個大嘅支點。而家佢嗰個支點就去咗夏薩特嗰度。但係咁個問題係好唔同啊！夏薩特作為嗰個支點，係佢自己箍波帶波同埋一個前鋒。 即係而家變咗係C朗嘅版本，即係C朗之前喺皇馬嘅版本，即係變咗係車仔。而家就我之前講過係話。講過話，而家夏薩特就係皇馬版嘅 C 羅 啊， 有啲朋友就話喂，費托今場表現好差喎、啊， 差到不得了。 費托差我認同嘅，但係另一個我覺得咧，馬迪咧，我覺得佢都踢出佢車得，即係加盟車仔以嚟都其中一場數一數二差一步， 但 係 冇辦法，佢起佢包冇得俾佢，冇得叫咩嘅。冇得俾佢發揮啊！對住水晶宮，你企個位置，你唔好企到前鋒個位啊！個個九條友企後邊， 即係我頭先個講法咯，即係雷斯或者馬迪，即係可能是但出一個，另外就前面擺多一個比較進取型嘅中場或者前場球員會理想啲咯。 其實我諗你摩連奴咧，你咁嘅級數個教練咧，你一定摸到阿佩利斯底嘅，佢一定打鐵桶防你嘅。佢打鐵桶嘅話，佢打兩側少少，即係佢靠兩翼爆你咧。其實以佢哋兩個罩級數，完全係頂得住嘅，咁你何須仲要出兩個房中啫？你咪派多啲啊！你咪派多啲 你咪派多啲，其實韋利安佢都可以，咪好似之前佢打乜噶嘛？韋利安擺中間，佢一翻嚟就已經一個防衝嚟噶啦。咁、你擺多，你擺一個 韋利安一個人踢三個位噶嘛？ 係啊， 又中場又擲防防。 所以你諗下，你諗下啦，你揾阿韋利安擺右邊 ，Oscar 擺中間，哇，咁好鬼 fit 嘅。其實呢個陣好進取，你對水晶宮你都唔敢進取，咁你對住啲咩進取啫？個個好似。个个好似啲咩嗰啲拜仁巴塞下血血升过嚟攻你，冇人咁蠢噶嘛？ 所以咧，我都出个题目咧，就话李记上榜首咧，即系多谢摩连奴。多谢摩连奴嗰种咧，佢坚持自己，我系咪都系诶打防反 先 系啊？ 打防先。 有啲咩半场之后先讲吓，结果半场之后先出奥斯卡。 揿制都揿前。 唔系，即系你咧嗰场波咧系唔系话一时三刻咧就即系可以嗰几秒之内扭转到噶？咁、啊，结果就俾水晶宫偷个计啦。我哋有两张相可以去埋啦吓。 咁 Oscar 呢個球員咧，有時睇佢以前佢正選出嚟咧，下半場開始先熱嘅，所以都慢嘅。其實你點解何必唔點解揾阿 Oscar 做咗正選先，等佢慢慢熱。如果下半場真係佢熱唔到，咁咪換走佢咯。 我自己都同意啦。咁另外咧，嗱車仔呢場波咧就其實。真係好大打擊嘅嗱，我之前都提及過、就是，就係其實佢哋幾隊嗱，車仔啦、利記啦、曼城啦、或者阿仙奴爭少少啦，如果佢哋前面嗰三隊咧，真係大家都保住 keep 住贏落去嘅話咧，係真係可以鬥到最尾 最後一場。 佢哋三隊互冚咪當決賽踢噶嘛？ 係 咁而家大家都會覺得車仔好似稍稍喺呢個位置有啲輸蝕咗啦， 失咗。 咁我另外都想講講就係講講水晶宮嗰 part 啦嚇，大家見到畫面這個呢個咧。就是摩連奴應該臨完場前嗰陣時候，去教訓一個應該是球童啦，即係十球童啦，就喂師兄你執波執快啲喎，如果唔係咧，幾似史達寧啊？嗱，咁啊，即係話喂老友你執波執快啲喎，如果唔係我驚你會俾人打喎。咁嗱，講咗類似呢個意思嘅説話啦。咁足總都講明就其實OK 嘅，即係又唔會話有啲咩抽合算帳罰款之類啦嚇。咁嗱 ，OK， 咁講翻水晶宮嗰邊咧，我只覺得咧，佩利斯其實嗱，佩利斯帶水晶宮之前咧，就何路維係教水晶宮啦。嗱，大家都知道何路維就係一個有前冇後就 打死 我正嚟嘅嗱。咁相反咧，佩利斯佢帶水晶宮咧，就佢係相對實事求是一啲嘅。佢啊，不論之前帶史德城啦，都佢一定係穩住後邊，跟住咧靠幾個快嘅、高嘅、死球嘅，咁啊搞你一粒，咁啊好多時贏波都1-0嘅啫，就好似嗰邊。祖雲達斯咁嘅啫，嗱咁所以咧，嗱我記得初咧佩利斯接嗰陣時咧，唔係包尾咧都係尾二嘅， 係啊， 呢個冇錯啊。咁但係佢而家去到今時今刻，可以由20位攀升到16位，仲要講緊距離第17位、第18位嘅卡迪夫城係有5分嘅優勢，仲要水晶宮係少打一場，即係你諗下佩利斯喺呢幾個月接手嗰陣時係貴。即係你唔好理咩改變，喂，起碼真係有成績，呢啲唔係冇得呃人嚇。咁啊，所以喺個分數嗰度，我都覺得啊，如果去到尾二嗰輪，水晶宮對你嘅嗰陣時，水晶宮上咗岸咧， 上咗岸咁啊，有穩陣好多啦。 OK， 嗱咁啊，之後仲有冇其他補充啊？我哋車仔呢場 水晶宮佢而家下游咧就係而家佢排16名啦，但係佢失39球波，要對佢失39球波咧，係基本上係投。在失球方面基本上是 數一數即 應該 算是少個隊 六七隊之內的 是完全是少失球的因為臨尾降班隊的三隊卡迪夫城61、新特蘭46、富咸73、之後其實他下咁西布朗都43佢水晶宮排上佢上面名次啲咧諾域治51侯城40小雲斯48阿士東維拉46小韋斯咸41即係總之佢39係好犀利， 真係 好犀利。佢佩利斯樣嘢係咩咧？佢一定會引，通常都係2至3個球員喺禁區咧。通常嗰啲位咧，佢叫佢啲咧，通常就冇必要必出。跟住揾大概2至3個防中咧，嗰啲係翻去禁區咧，啲人一大波過嚟咧，就由嗰啲防中負責去出擊嘅。佢咧，所以佢呢、這個佢嘅成功係有佢嗰種戰術係真係。 打都俾人睇 嘅。咁最後就水晶宮主場咧就贏呢一個摩連奴帶領嘅車仔啦。咁我喺呢度咧就代羅渣士，即係多謝呢個水晶宮同埋多謝摩連奴先啦嚇。 係啊，咁啊之後37場波就放下水咯。 咁啊真 係你都上咗岸啦，你上咗岸，咁你咧一定要踢得咩啲，為下一季準備啊嘛。你無啦啦斷咗佢腳咁點算咧？ 啱啊，就係為下一季排高少少攞多啲錢得唔得嘅啫？唉，真係 係呢個我又掰下重噶啦，因為大家可能唔提翻起又未必記得喎。英超佢每一個排名咧，佢獎金又唔一樣嘅喎。 爭啲㗎又 係嘛嗱咁啊好啦，唔係車仔呢度咧糾纏太耐啦，我哋咁啊好快去一去阿仙奴同曼城咧一比一打和嗰場波啊。咁我哋都有三張相可以去一去啦。咁啊去完可以即係翻嚟我哋呢一度啦嚇嗱我呢度啊斯華啦，斯華就開紀錄嘅球員啦嚇嗱，我自己覺得咧。真係嘅，嗱，曼城呢場波咧，佢同對曼聯嗰場波有啲啲相似嘅，一開波咧，即係一吹雞咧，就好似塌著咗咁啊！即係佢哋唔使五分鐘、十分鐘所謂喘舞啊，或者嗰個叫做熱身個階段冇嘅，一嚟咧就冚冚聲塌著噶啦！嗱，佢對曼聯嗰場咁啊有埋收穫添啦，好早入咗波啦嚇！咁啊，佢對阿仙奴呢場波咧，我自己數過，未夠三分鐘咧，佢已經喺右路有三四次機會係傳中嘅，甚至乎，我覺得薩巴列第一球咧殺到入禁區，其實佢可以射門嘅啦。不過咧，佢又唔貪功，撳個地波出嚟，咁啊結果啊 fail 咗啦所以我即觉得嗱，唔好理呢度。其实佢喺头五分钟嗰度咧，我觉得阿仙奴已经喺个主场，即系就算佢主场都好，佢喺个气势上面已经有少少蚀咗俾你曼城吓。咁啊，之后打落去啦，我即觉得。不过佢关键位咧，虽然咧就话曼城佢系一路占到主动，但系佢未系斯华入第一球波之前咧，阿仙奴就冇话所谓明显嘅甩漏俾你入到波嘅，咁系直至好似中间咪普道斯基俾拿华斯督走个波，咁啊结果斯华一手一脚策动个反击啦，佢交个地波俾迪斯高嗰下，我真系够胆咁讲，嗰下真系无懈可击。你嗰球波咧睇到个力水咧，同埋个线路咧，你梅迪萨卡真系冇得抢嘅，同埋佢一交完咧，迪斯高好舒服射到波，即系你斯华嗰个级数咧就系。 你睇佢入个球波，睇佢嗰个反射神经，你根本你通常咧。即係咁撞到，係應該係龍門撲出嚟定係撞咗柱嗰球？ 撞柱 嘅記得，嗰下就喺佢面前橫過啊嘛。通常如果你慢半秒就個波仔你側跟飛過，佢就兜腳勾得入。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就好似一口气杀到上嚟，点都要搭阵噶啦，就嗰嗰只咯吓。咁阿松咧， 我就觉得即系可能都系好睇嗰下反应，其实我都觉得系，因为始终啦，因为可能个别都系，如果我成日觉得咧，因为咧如果高大啲嘅球员咧个反应咧都系会争少少，因为可能咧斯华都系嗰个身形会好好，同埋嗰个反应会好，所以我觉得咧嗰下佢执翻嗰下会比一般嘅球 位 好。 咁我自己覺得咧，嗱，其實咧呢場波斯華嘅表現咧，都我覺得係支配咗呢場波咁滯噶啦。咁啊，雖然你話佢對後城嗰場波更加出彩啦嚇，咁啊呢場波我覺得咧，如果你試下掹走斯華咧，分分鐘阿斯奴有得贏添啊！ 掹走應該輸咯。 曼城應該輸埋添係咪啦？你話討論到曼城應該輸埋咧，咁啊去埋下一個 point 啦。可以去埋下一張相啦。咁啊， 冇進攻版。 講緊咧就係呢個范明尼啦，佢啊替阿斯奴攀平咗呢個1-1嚇。咁啊嗱。其實咧，發明嚟喺1-1之前咧，好似上半場佢已經有一球炸烏係入咗波噶啦嚇。咁我經常提到咧，就係熱刺嘅問題咧，就係佢單箭頭，不論艾迪拜定蘇達道都好咧，佢係好明顯係一個目標噶啦。阿朱都知噶啦。咁但係咧，後邊上嚟嘅人冇話認真嘅支援，去俾多啲目標啊隊友傳波。咁阿仙奴，我覺得呢場波咧，其實有啲同樣嘅錯誤。系啊，咁啊，反而咧就是要靠主力做拦截，主力做防务嘅防中，范明尼两三次，甚至乎越位嘅次数，呢场波阿仙奴队中咧都系范明尼系最多嘅吓。咁所以不过都好似系一两次嘅啫。咁但系咧，因为其他人冇乜越位，呢场波都相对都几流畅。但系讲到尾都系。後上即係我哋講緊咧，唔係現身嗰啲幫波啊，即係路斯基、卡蘇拿佢哋、阿迪達佢哋幫波 OK， 但係我哋講緊喺後面走上去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嗰只你食住個勢上，嗰只阿仙奴嗰啲走位係欠奉咯 或者現在要等房中衝上來， 或者這個是打法上的問題，球員的打法上的問題，始終阿仙奴都是屬於一個叫做控球的打法，如果你說要找一些比較走動型的球員，我想你 相信你當時會只是想到沃克特以外，你會想到哪一個？ 我只幫這個阿仙奴想一想就好，我可以想到一個藍絲， 藍絲一定是，藍絲都出不到 今季的藍絲，講緊就係兩個都出不到的球員啦。係咁但係阿松你頭先講到控球嗰 part 啦嚇，但係其實嗱，依家大家知啊，巴塞其實佢都一路打控球啦，控球嚟到講佢係權威添啦嚇，好多球員走位嘅嚇，左右穿插，左閘都識插嘅，丹尼又插，艾巴又插嘅嚇， 或者咁講，或者個打法上係有啲唔同嗰次 真嘅， 大家嗰個外雲家嘅打法嗰陣時，而家仲要係舊式嘅歐陸嗰種係。但係你講翻嗱咁講巴塞咧，其實巴塞係有啲係歐陸嘅時候咧，都有啲森巴嘅歐美南美 啦， 南美嘅味道。始終南美咧，佢嗰個走動位咧都係比較強啲。但係佢巴塞融合到南美同埋歐洲嗰類嘅控球踢法係即係算係一種變種咯。但係雲家仲係維持喺舊式嘅歐陸控球，即係只係交波。即係好似你以前睇過意大利嗰啲，係咁交，係咁交，我自己都唔想話，喂唔好睇啦，算罷啦。即係佢 同嗰啲交向後交， 係啦。即係所以話，而家就係話點解阿仙奴點解會缺一啲後上嗰類型咧？就係話點解發明嚟可以咁樣入到波？即係你冇咗沃克特，又冇藍絲，開竅咗個藍絲啦。咁你以前你唔開竅嘅藍絲已經都係淨係得控球啫嘛，都係交就算噶啦。即係而家你唯一係諗到突然間咁入波發明嚟。 是 即其實如果你話控側邊嗰兩個是要插入去的， 係咯，其實我覺得普魯斯基佢係有呢個後上入射嘅能力。 但普魯斯基今場佢個發揮基本上係喺 左路咯， 喺左路度做出波過，所以佢就唔會，佢冇乜機會啊。 或者係因為雲家嘅戰術上，所以因為我成日覺得雲家係一個好典型嘅舊式控球啦，所以點解話艾沙雲嗰陣時踢得起，但之後會沉咗咧？其實個別有原因都係呢一個方向，因為你成日擺艾沙雲喺左邊，但你唔俾佢吸入去喎。即係變相可能係你害死佢咯，咪變咗係。 佢又調翻轉，我睇卡蘇拉咁，佢又 cut 得好入嘅，成日都埋到中間嘅。但係保魯斯基就負責出波過，我就睇下咩咧？卡蘇拉應該出波，就算唔係好多個保魯斯基咯，都差唔多。反而係我反而覺得係卡蘇拉真係完全將佢呢個人擺翻喺中間會好啲，將魯斯基移翻喺邊些少會好啲。佢今呢場波調翻轉嘅，佢就將卡蘇拉擺右邊。跟住老司機喺中間嘅，跟住阿普魯斯基左邊。如果佢啱將阿老司機擺翻右邊咯，擺翻右邊，我覺得咁反而會好啲。 係啦，係啊，沙，你繼續。 你講。 其實咧嗱，大家而家見到呢一個畫面咧，發明啊喺度慶祝啦。其實呢個就係當時比賽52分鐘啦，阿仙奴攀平1-1之後咧，嗱，我記得咧當時評述員咧，阿李生啦，李榮基先生啦，佢都話喂。其實半場嗰陣時，佢已經喺度諗啊，張伯倫啊、新樂高嗰啲咁嘅進攻元素係咪可以加落嚟咧？嗱，直至去到呢個52分鐘，阿仙奴攀平1-1之後咧，其實接住嗰幾段時間咧，嗱，我記得入咗呢球波之後，沙格拿有球地波傳中咧，阿迪米治尼斯爭少少老烏個嗰下咧，基奧特喺後邊爭一步咁，嗱，跟住之後就會有普魯斯基左腳嗰度勁射啦。其實佢喺入咗波之後係有三四個差事嘅，咁啊之後仲有啲角球啊、死球都有機會。其實咧，佢喺52分鐘打後嗰10-20分鐘咧，正正就係阿仙奴成場波90分鐘嗰個所謂形勢最旺盛嗰個階段。而相反，你喺曼城嗰度，佢就係正正係處於一個比較低沉嘅階段，即係成場波曼城嗰個連係或者各樣呼應做得最差咧，就係52分鐘打後嗰10分鐘。咁所以我即係覺得咧，喂，阿仙奴你喺嗰個時間，你處於自己一個最強勢，面對人哋一個最弱勢，你係嗰即係我覺得你嗰度係。就算好啦，你唔換人，喂你，我覺得嗱，你班教練團或者雲教，你不如都出嚟嗌一下，係咪？ 我真係就唔明白一樣嘢，其實你大概去到長波咧90分鐘中間個位咧，你見到其實曼城有啲老鼠拉龜嘅，根本個組織上咧就係、是、組織上有啲散漫，其實嗰陣時最好換阿張伯倫出嚟爆佢哋，因為你諗下佢今場耶托尼又打得唔好。 是啊是啊， 絕對是打得不好。其實基本上整個中前場都是靠達斯華去箍住班友嘅啫。咁亦都係因為有達斯華佢嗰、那個個即係達斯華嗰個作用，所以佢擺得喺中間個位置都冇擺喺邊路咯。佢應該將拿斯嚟擺側跟多啲，即係要達斯華擺翻中間。其實佢當其時佢首個回合佢贏到阿仙奴六球咧，其實佢、那個、 入到六球啦，六比三啦， 入到六球其實都好靠嗰個側擊喺度，那個作用好大噶嘛。但係今場波淨係得一個拿華斯去即係喺右邊去到爆嘅。咁今場係乜咧？达斯华中间，拿华斯喺左边，跟住连阿迪斯高，你知唔知迪斯高最高最多活动范围喺边度？喺进攻中场嗰位，即系今场波都系靠系四条喺度猜波咧。拿华斯一个喺右边去爆咧。咁其实就呢样嘢其实系犯咗错，其实我讲曼城系犯错。 嗱、我见到有网友小小猪系咪小小猪啊 ？sorry， 系呢个 Jason 关啊。嗱，小小猪就话我情愿去华顿上第四啊，先来踢欧霸系嘛？呢个立场就比较难揣摩一啲啊。OK， 咁啊 ，Jason 关就话好奇怪，曼城咧今场咧上下半场嘅反差好大。嗱，我自己咧我就唔够胆讲话系什么体能因素嘅。嗱，因为对方阿仙奴都其实对完史云斯嘅周中，其实同一时间开波添。咁啊，你话？是唯有少少就阿仙奴是主场的，在伦敦踢这场球，但是 我又不觉得是那个是我不觉得是体能那个问题， 他不是体能的，我自己都是讲过都是那个、打法上，就是曼城的即是维系了当初首个回合那种那么迅速的侧倾性，可能其实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真的阿古路他伤了、出不到，以前过往阿古路没有伤的时候他就打回达斯华的位置，斯华在左路，通常那么留拿斯嚟就一定是后备的啦，咁但阿斯华就左，跟住咧就阿拿华斯喺右，咁啊双轨喺两边攻你，跟住仲有个阿古罗喺中间喺成个三达线玩你，咁嗰阵时嗰种侧击或者嗰个进攻攻势系好劲嘅，但系今次咧调翻转，因为要打斯华摆喺中间噶嘛，其实我想我话去到中段咧，头先你讲嘅好啱嘅，开头嗰十分钟咧个势好似好好嘅，喺两边爆， 系啊，唔系仲要我都话啦。起碼你頭五分鐘，起碼三四腳出到波落到底線嘅。 但就係嗰只嘅，就係、是、開頭嗰十幾分鐘佢出到底線，但係之後佢開始攻唔入咧，就因為佢嘅打法，佢冇得兩邊側擊，即係阿斯華翻喺中間咧。咁因為費明尼同埋阿迪達兩個防中咧，佢開始有啲老鼠拉龜。其實喺嗰陣時候，如果我在那時候我大概中場時間半場出去計的時候，我將路司機換走，我換了誰，那時候已經 張伯倫 張伯倫出來，即 以大多數、即下整個下半場的 勢去爆他，其實我覺得是有機會反 射。還有 我自己覺得呢，你張伯倫在即入了球之後入來呢，你換路司機又好，阿迪達又好，卡蘇拿都，其實他們三個成場球都沒有說特別是堅樹的， 卡蘇拿就不悶得的，因為 他控制中前場一定不悶得的，一個路司機一個普道斯， 卡蘇拿其實 fit 的，其實那場球 fit 的，不過你 看到他是很悶，但是正等於他是利物浦左輪的位置你看到是很悶，但你沒有他不得的，其實 是 他沒有箍球是 死的。我提及到即是阿仙奴就是後上入攝個缺乏咗呢個元素，我諗緊如果軒達神擺喺阿仙奴踢，會之後嗱，因為軒達神咧，佢係好肯走入去嘅，但係佢只係最後嗰下完成唔到嘅啫。 因為同埋一樣嘢，咁放落阿仙奴咧死緊嘅，因為佢 猜唔到波， 猜唔到。 係係。阿松咧，嗱一比一咧， 就會咁睇啦。可能阿仙奴都係處於保守階段，因為可能或者係 保守嘅， 唔係始終啦，佢都嗰個可能個心理質素上咧，都唔係話太過。想去進取，始終都係保住分。 我認同， 因為好話唔好聽，但好似頭先話，一隊咧就話開頭未好新，一隊就話準備一開頭揼住你噶啦，即係嗰個優勢 啦， 係啦，即係咁講嗰個優勢上咧係揼住人嗰個係永遠都係著數啲嘅，係主動去揼人嗰個。但係如果揼極都揼唔入咧，其實咧就俾人穩定咗嗰個心理質素咧，就會開始就有少少轉變嘅。就咁啱去到52分鐘就 啱啱啊， 但係問題啦，再喺呢度就係、是。在教練的層面上是不是要禁制呢、就好看的，因為好真的很好聽，如果這裡是弱隊的話呢，對曼城就多數都是禁制防守 的 了，是但問題雲家會選擇防守這件事呢，其實都幾令人意外， 但那段時間當頭起的阿仙奴 就問題，可能當頭起的時候就說追回我的時候，那時候那個想法就是說如果是比較下游的教練咧，佢就會選擇禁制防守， 跟住， 但係雲家就會選擇係等 按兵不動啊！佢 係啊，佢就本來想用翻嗰班人嘅，但係問題係 如果呢一班球員都仲係踢得唔好，但係點解仲要擺喺度咧？即係我諗，除咗係佢教練自己本身個心意之外咧，我諗唔到其他理由係會俾佢咁樣繼續落去。 係，我同阿松幫我兜一兜咧，就因為我臨尾我都想講講嗱，因為始終咧，你呢場波面對嘅係英超，即係如果佢攞得翻補賽嗰六分咧，係排喺榜首嘅曼城啦。咁啊，即係其中一支最強嘅球隊。咁所以以雲加今年，就算佢其實喺酋長球場出戰咧，佢嘅心態都好少話係極進取嗰只。係 啊， 係啊。咁呢個我就幫阿教授兜一兜啦。咁我或者我自己解釋翻自己。 我諗係咩咧？佢對於個教練嘅心態真係好重要。其實呢場波其實去到呢啲咁嘅級數嘅球會對碰咧，取勝嘅真係教即係教力叫領隊啦，點解咁重要就係、是、你睇翻雲加佢咧，過完上半場之後，下半場咧就話阿松話齋，佢都係上一個好被動性嘅，你唔夠膽去反，因為佢而家佢坐自己個位咧，因為佢而家基本上佢而家我覺得佢喺分數上都仲有得爭冠嘅，但係其實佢而家成隊波已經將自己打咗一樣嘅，你一定要保第三或者第四噶嘛，第四噶嘛，因為而家佢和一場波，後邊嗰、那個。我華頓咧就踢少一場，就爭佢四分。咁基本上其實即係我當佢贏埋啦，咁都係爭一分。佢而家係唔輸得噶對住曼城。即係而家我衰得嚟講，就係好似人哋賭仔 一分都殺。 係啦，而家啲賭仔，我都好似賭仔心態同我講，你唔係唔夠膽贏啊，馬雲家。其實你見到打到去到中間嗰個勢到嚇到發明嚟肯上嚟嗰陣時候，其實再做啲禁制，其實我覺得你有主場優勢，你。而家攞咗一分，到等於其實你橫掂學你話齋，佢嗰個榜，你而家唔係同佢爭冠啊嘛，人哋都係榜首嚟咯。你去盡佢，就算你輸咗都係冇三分，而家你和咗攞一分， 係 點解你唔夠膽去贏嘅？我諗唔明嘅。 唔係嘅，或者都係嗰句啦，計數咯，都係計條數點樣做咯。大佬佢都係嗰句啦，我都係想攞歐聯席位。但係因為佢覺得自己可能冇聽，佢而家都知道自己其實個陣容根本就打唔到，攞唔到冠軍，因為可能冇聽，其實應唔係本身佢有機會攞，但係佢自己打沉咗自己。我認真嗰句，佢真係打。 去到而家，而家呢年或者之後嘅英超咧，如果一個教練咧，你真係負真係齋計數咧，你冇膽嘅咧，好難落到去嘅。因為而家可以有能力可以爭到英超冠軍啊，隨時數起手都五隊波。你如果一個教練真係齋識計數，冇嗰種膽識嘅，真係拜拜嘅。 我諗咁啦嚇，嗱雲加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嗱。你要幫佢諗下，如果佢真係想喺嗰度搏一錘嘅話咧，可能分分鐘又輸翻轉頭，咁啊嗰一分都冇埋，即係佢又可能係唔該呢樣。 即係想都係嗰個計數，即係寧願收表嘅話，即係我寧願搏一搏一分算數咯，都係始終都係嗰句，始終今年曼城係比較進攻嗰陣時比較流暢好多，呢個係事實。 所以我點解我都會咁話佢今場波佢冇阿古路，一個曼城冇阿古路，其實佢嘅攻擊力係減1.5倍嘅。 或者是另一回事 咯，或者是 咁講啦，我會咁講啦。今場咁樣講啦，我睇翻上一次阿仙奴作客對曼城啦，我睇咧可能係你而家大衛斯華喺度啦，限制咗爺爺托尼嘅活動能力。 咁啊係喎，咁啊真喎。 係，因為你咁講嗱，你阿古路其實話某程度係 少咗上嚟嘅， 即係其實阿古路咧某程度話佢係。打其實咧打得 周圍走啊嘛， 4-4-2嘅，其實咧阿古路係後少少，即係其實喺阿迪斯哥或者尼格度後少少，即係其實佢串繞性都好強。咁反而咧，斯華喺個中間度咧，其實佢塞死咗。反而耶托尼咧，佢只可以做咗更多防護工作。大家耶托尼，大家知道咧，佢係防守之餘，佢係喺後上嗰下最緊要嘅。 阿古路喺度咧，佢喺三達線活動多，跟住咧就拿斯尼同埋阿達斯華就喺兩側活動多，咁就係中間阿耶托尼上嚟咁樣。今場波唔係喎，達斯華企正中間， 係啊， 包曬成個大個圈。 因為始終佢做翻個key man 啦，控球喺度啦，所以嗰個位置可能變相係爭啲嘅。 我只記得咧嗱，費蘭迪奴加耶托尼雙防中啦，咁啊再加斯華打進攻中場或者打前鋒後邊，我記得佢對巴塞咧都係咁打嘅，咁啊可能咧就當阿仙奴咧就係巴塞啦，咁啊我哋又嘗試揣摩下啦，大家玩一下啦咁，嗱呢場波咁最後大家見到畫面啦，喺握手言和啦，咁我哋就喺呢度咧，咁啊讀一讀球迷啲留言啦，咁啊 Del Boy 1023就阿仙奴三戰勇奪兩分，咁啊踢歐霸決心好大啊，文傑。 杰今晚唔喺度咧，即系啲留言咧都比较进取啊。咁啊，另外啲朋友都话发明嚟两场有波入，咁啊蚀一分出色。OK， 咁啊之后就话今场波两队教练都好似唔系太进取，都正如我哋所言啦吓。咁啊，阿迪达多晚打得好差。OK， 都同意嘅吓。咁啊呢度咧就大家握手言和，咁啊一人攞一分啦吓。阿仙奴曼城一人一分。 我谂紧咧，发明嚟下一场会可以再出到，因为我突然间谂起。其实阿仙奴不会有这种球员出现，但是一有这种球员出现多数都是被人说的，即是好话不好听， 我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不个教练就说我是要控球打的是很简单的，你是无端端加一些东西下去，云家多数斩了他的，你看看艾沙文已经很好例子了， 但是你没有了发明尼，你又真的没有了发明尼，就好像曼城没有斯华那样， 但是你想想艾沙文当时经常都是这样插他，但之后你想想后备都没有了， 所以阿斯奴的打法咩？以阿斯奴的打法一个防中插上入波，咪连到两场入波入啊嘛？ 系 咁系有问题噶嘛？咁绝对有问题，基本上你有阵时啦嘛， 你见过阿斯奴呢波踢？除咗今年蓝斯之外，有一个蓝斯同阿 咁，但阿斯奴诶，蓝斯正 fit 嘅时候，阿斯奴啊排喺好高嘅位噶， 系 嘛？咁啊，可能有一啲好啲咁样， 即系嗰阵时排名高就可以做多少少。 其实即系发明嚟嗰样嘢就系我哋 你要知道阿云加啲嘢不嬲都好。 好堅持啊嚇！ 輝明嚟嘅講一樣嘢就係我哋阿斯奴缺咗乜元素就係、是、後插嗰、那個，而家我本來都做一個防中位，我哋要做後插嗰、那個，藍斯又未出嚟，咁其實基本上邊個做啊？其實應該就係、是。應該就是我哋成日講嘅時候，你想下，如果一個前鋒在基奧第一前邊、你咪應該是阿卡蘇拿嗰啲噶嘛？卡蘇拿我當你做酷波啊，魯斯基又唔係咁樣。喂，費明係兩場有波入，其實真唔係一個必然嚟嘅。 嗰場波好過癮㗎，我記得喺右路，跟住傳去中路，中路再傳去左路，跟住成程唔關法明尼事嘅，跟住法明，哎，不如我走入去啦，跟住有波入，啊幾過癮嘅，其實嗰個波。但因為慢鏡佢播咗三四次，我記得嗰晚好過癮㗎啦。咁啊，我哋去下一場。我同沙比仔都當然 最喜愛嘅， 都講講利記啦嚇。嗱，OK， 有人話我哋利記好波不如好運，話點睇咧？ 唔咁，但我有個講法係咩咧？ 都可以去一去啲相啊！喂，攞住啲加士伯喎、 咦，前贊助嚟喎，呢個絕對係。 係啊係啊，嗱呢、這個我真係確認唔到，啲人就話係喂 Man of the Match 係有贈品喎、我真係冇聽過。 唔係有啲贈品，有啲人有香檳啊，有啲啤酒嘅。不過呢、這個不過 唔係呢啲可能係啲隊友送俾 啊，隊友送嘅，因為咧耶托尼試過咧，因為攞咗啲 Man of the Match 咧，可能有啲香檳咧，耶托尼話我唔要得走，因為可能宗教上嘅問題。 係、唔係阿松呢啲我哋咧踢啲丙組、丁組嗰啲，踢完波食飯就咁樣啫，大佬攞嚟大排檔。大佬呢啲唔係喎，更衣室啊！咁三位仔你同唔同意啊？好波不如好運喎、啊！ 好波不如好運，但係又唔知點講，但係成場波係好波嘛，其實開波嘅嘢就又好運啫。 唔係真係嗱，開波嗰下真係我自己承認，真係好好運啦，因為嗰下所以嗱，好運咧，六成啦，有四成咧就人哋送嘅，因為你諗下，一個長傳去到史達靈嗰度，丹尼路斯喂 hea 到無倫噶，出到去，即係老老實實，你依啲後防咧，你都真係唔使旨意作在英超立足，喂，企喺度。距離四五步嚇，跟住後邊格連莊神冚上嚟咧，艾力神都叫盡人事跟一跟啊，咁啊結果跟唔到，出個地方埋嚟，冇理由華湯跟漏得噶嗰條波，係嘛？冇得漏，咁啊結果 fit 埋後邊卡布爾自己冇計撞咗入去嚇，咁跟住咧入面咧係咪未夠兩分鐘啊？嗰陣時 嗰分幾鐘嘅啫， 係嘛？ 我嗰一分唔知四十幾， 差唔多 未夠兩分鐘。 嗰球波入完咧，老老實實，我都知利記呢場波 又大炒 啦， 又大炒， 唔係咪大炒？炒我唔夠膽講， 輸道氣咯，都係嗰句啦。二次真係輸道氣。 係跟住到第二球波又係嘅，又係嗰啲叫做即係又唔係神來之筆，即係有少少天時地利人和啦嚇。咁啱華湯根就傷咗，咁啱多上入咗嚟嗰幾分鐘，第一兩次電波咁啱咪派膠。即係你冇計，跟住蘇亞雷斯唔係真嘅，佢推入去同埋撳左腳撳埋佢，係佢質素嚟嘅。 質素嚟。 咁但係你冇對方嗰個犯錯咧，又冇你呢個機會。 你諗下嗰球啊，其實蘇亞雷斯佢第一嘢，其實唔係蘇亞雷斯攞咗個先機嘅。 基本上是、啊、 包到的， 包到個位置的，但是他第二嘢就是阿蘇黎斯攞個身掉一掉你，跟住攞到個波，你邊有可能？咦，你其實又怕佢嘅，你咪嗨， 跟住推多下又擔埋你個位 啦。其實但係佢嗰陣時候兩個後衞包住佢噶嘛，你一定有一個要，你對住蘇黎斯一定有一個要做 dirty job 嘅，因為嗰陣時唔會紅牌嘅，最多黃嘅，因為隔離有個人包住你噶嘛，你咪撞下佢乜鬼都好咯。你諗下啲球證個都，你個蘇黎斯又要插水，通常有陣時你喺度抽到水唔使立牌。 不過而家唔係蘇黎斯啊，而家試到你 試得嚟嘛，唔係咁你可能你衰啲，你咪試下用緊招，你又唔撞下佢，嗨都嗨。不到的，喂大佬，你对住你对住苏亚雷斯嗰下咁啊半单刀咧，你唔用呢啲咁嘅高技术咧，因为你又唔够佢走嘅，你又第一个本身你已经唔够佢走咯，佢又苏亚雷斯已经唔系太高速度嚟嘅，你又唔够佢走，你又唔掉佢，你咪死得咯。 同埋我记得咧，苏亚雷斯喺即系突围而出之前咧，卡普尔其实同佢孭紧位嘅，即系我就有啲奇怪啦。苏亚雷斯佢系真系灵巧嘅，但系卡普尔佢嗰个咁嘅力量同身形咧，我啊觉得中坚嚟到讲冇理由咁样， 冇可能嘅。你谂下苏亚雷斯有嘢咧，系佢攞个身摄嚟攞个位，嗰阵时佢控到个波先咁应该。 系啊，系啊，系啊。 咁苏亚雷斯一摄过去，即刻攞到个波。 嗱，老老实实，我觉得嗱，卡普尔起码重苏亚雷斯三四十磅嗰手， 有真系多，我谂亦。20% 體重都不出奇啦， 真係 高又高， 冇理由噶，我覺得卡布爾 又高大過佢，又高大過佢，身體嗰種力量又勁，佢係控波嗰下唔咩啫，但係你控到啊，第一應該喺佢嗰邊落噶，我真係諗唔明，跟住蘇亞雷斯一嚟啊，掉你知唔知佢蘇亞雷斯一控攞個位嗰時候，我估到入嘅，唔係講笑，你諗下你個中堅，你人哋嚟到咁樣，你本來可以控到波，你話你一腳清走都算數，你都做唔到，跟住蘇亞雷斯一攞位，我估到入噶啦，因為佢一攞位一用左腳一挑佢前面，你追唔到噶啦。 阿松咧，嗱你打中堅，嗱我就覺得好老實。一腳勾銷勾掂， 係啊，真係嘛？真諗唔明。 或者咁講啦，始終卡普爾都係傷咗未 fit 翻，呢個都係一個事實。即係可能得嗰句啦，你唔可以淨係睇一個球員嘅高大，即係可能佢個上身，都係個可能個上身力好夠，但係個下盤可能唔夠。可能俾人即係有少少位一攝咧，有少少技巧一攝咧，都會爭。 我話佢驚啊！通常啲波咧咁耷落嚟咧，你嗰下你大概最接近你可以控到球波咧，你一係控一係清咧，你通常你如果你 一立咗就出事， 係一立咗出事。如果你靈活度唔夠咧，即係你搭多步然之後清咧，你咪瞓身咯。通常啲波咧即刻彈一彈，你一個瞓身，你可以伸長條腳就清到噶嘛。 係啊， 佢又唔做喎，真係諗唔明喎。 咪或者都係嗰句啦，可能都係佢係始終都係有，佢始終都係有啲油，而且可能都係嗰句啦。我真係覺得佢 係啊，所以有時係咩咧？你諗下蘇亞雷斯企喺隔離，真係有壓力嘅。呢球幫我諗起，我真係靜靜諗起利物浦嗰年啊，係咪09年啊？阿維迪同埋阿費圖， 我個高波落嚟， 係高波嚟。但維迪嘅真係衰嘅，因為維迪以佢靈活度同埋佢嗰個即係佢嗰個清波能力一定清到嘅。但係嗰球唔知點解佢就唔乸清咁啊！ 唔係，好似係太陽。殘一殘嘅，如果我冇記錯，嗰球波啦，沙皮咧就話見到蘇亞雷斯一推咧就知入啦。我話第一球波入完，我就知贏啦。check 有朋友就話見到多信咧就知利物浦贏，佢話中堅就雙炸彈噶嘛。都其實冇得講大話，呢啲係講堅。 同埋呢場波咧，我睇係咩咧？我睇曬成場之後咧，我係睇到今季以嚟利物浦踢得最順嗰場波，係最順嘅。最順嗰場波，就算唔係大家如果唔認同，我都肯定係三甲之內。喂！你諗下成隊波咧係咩咧？要喺中間派波嘅，一定唔會俾人截到嘅，基本上。 係啊， 係 啊。 你諗下，你二次最多嗰扎中場又唔拿過嚟， 俾唔到壓力利物浦嘅。 你完全唔過嚟截波，喺中場要差又差，要送又送，擺兩側側擊又有。你睇下史達靈爆到你呢場波，我覺得佢真係 man of the match 係一定嘅。 嗯。 你想想古天奴又好就是一比个波一爆即点的。喂大佬人哋一爆即点你又不过来查又不过来。史達靈佢，你諗下你二次兵中堅，你唯一一個優勢係乜咧？你身體壓，你身體要身體質素夠咧，你一定用身體質素壓佢嘅。佢放波一下咧，你撞我好乜鬼？你立黃牌都要，我都係你要對住利物浦，你唔可以唔立牌嘅。 同埋冇理由俾咁多時間咧，你我哋啲即係利物浦啲進攻球員去上腳去思考噶啦。我哋之後可以去多三張相，咁我哋一路去就一路講啦。咁啊，唔該出面嘅手足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嗱，蘇亞雷斯都係功臣之一啦喺呢場波嚇。咁我其實咧，蘇亞雷斯打得 在他的水準來說不算是認真很突出的，因為他有時候控球推甩腳、啊、交失球他這場球都還在這裡、 啊、費蘭根一球給他就甩 了、啊啊、好 OK 這個不放大他、啊、另外我覺得呢、這場球我自己還看到一些其他東西的，因為呢大家知道利物浦今年成日的人就說因為沒有歐聯、啊啊、等等各樣東西呢就在個專注度和體能上面呢就所以呢變相呢就英超那裡有些優勢、嗯、我自己覺得呢、我都算同意呢啲論調嘅，咁但係另一樣嘢咧，我即係覺得咧，我自己比較關心利物浦個兵員啦，咁我自己留意呢幾場喺進攻個方面咧，喂，佢其實用嚟用去都係嗰幾。都是那幾個人而已，但是羅渣士就可以在用來用去都是那幾個人裡面就帶到個變化出來、 啊、 這個就真的是羅渣士、是我們要給個 credit 去的，因為給我講多少點，因為呢他這個大家知道兩個 S 啦、啊、史道力治加蘇雷斯啦，另外呢他之前還試過擺個鑽石型中場的、啊祖亞倫和軒達神再加謝拉特就三個在後面，有時候高天奴就打鑽石型的尖尖的位置、啊、有時候史達寧打，我告訴你史達寧和高天奴兩個人輪流打是很不同的一件事來的，因為史達寧他可以在中間帶著球沒進去，但是高天奴他是透過他的傳球在中間分 的， 所以 他同一個陣營但放不同的人打是收到兩個效果，而換上這一場我不知道他同不同意，今場他的進攻呢進攻嗰陣時啊，其實佢係打4-1-3-2嘅，四一個一咧就係謝拉特啦，咁啊三咧就軒達神喺進攻嘅時候佢會插上去噶嘛，咁啊另外再加呢、這個高天奴同埋史達寧仔兩邊，咁啊最前兩個雙軌拍門咧就蘇亞雷斯同史道力治，咁但係防守嘅時候咧佢係轉翻4-2-3-1嘅，軒達神會收翻落嚟，咁啊史道力治或者蘇亞雷斯咧是但一個咧會收翻落左邊，咁啊變相咧佢防守係均勻翻嘅， 史達寧變咗個右 係啊右翼啦， 右位咁叫咯， 係啊咁啊。高天奴在中間，兩個 S 是但一個收落左邊，變相你其實你在、這樣的人腳入面，好老實你這些人腳你其實是13-4個人打上，即係上得大台嘅啫嘛，利物浦你而家，咁但係佢都可以咁樣攣到佢咁多變化，咁所以我係覺得好㗎，西比仔。 我就係認好認同呢樣嘢，即係我西米我都覺得今次嘅陣係有唔同嘅乜咧？今次佢呢個陣咧係佢擺得出嚟人嘅攻擊力係最強，因為點解咧？大家要知道佢而家嗰個中前場嗰六條友咧，基本上咧係四個鐵膽。所以四鐵打咩？兩個 S 就係蘇亞雷斯啦、史路列治啦，咁後面咧就係謝拉特同埋軒達神。咁今次咧佢出咗另外一兩條有乜咧？就係、是、史達寧同埋古天奴。咁頭先你講樣嘢就係一個中場啊，謝拉特做派牌，然之後另外嗰啲啊全喺側跟，即係古天奴啊同埋軒達神就冚上去。咁當然古天奴做派牌一個啦。咁仲有個史達寧，大家仲記得史達寧前一兩場咧，其實做過後備嚟，做邊個後備咧？做古天奴。古天奴有時做一次正選。跟住又換史達寧出嚟換一個節奏，即係嗰場波如果古天奴做正選咧，就專門排牌。跟住咧史達寧出嚟，如果史達寧嗰場出嚟咧，專係做負責劏波。跟住後半場咧就放咗軒達神出古天奴出嚟做箍下波或者排下牌。今場波呢兩條友出嚟就證明一樣，佢全功嚟。其實仲有一個人就係祖亞倫。祖亞倫出得嚟嘅話咧，就係負責控制中場嘅節奏。通常佢對得住有啲叫做中游球隊些少，即係你嘅成日海鮮味咧。通常會出咩咧？就會出祖亞倫同埋古天奴。咁到下半場咧，就用史達寧 加快嘅節奏。 史達寧換咗古天奴加快節奏。呢場波咧，即係話係咩咧？佢攻硬你，即係話你二次包就肯定俾我劏嘅。佢呢一陣係最高攻擊性嘅，即係咩咧？祖亞倫唔出。古天奴同埋史達寧出齊，同埋一樣就你話齋頭先嗰4-1-3-2咁樣啦，全攻陣呢、這個真係正正當當，就再套埋我嗰句講法，要波出波、猜波、傳波、爆你乜都齊曬嘅。所以我都明白佢今次嗰個熱刺嘅打出嚟咩陣，四個後衞已經廢曬一件事啦。佢連嗰、那個連個師股神 一足降啊，沙比仔喺度。 你諗下，連師股神，你諗下佢班中場，你一定你作為舒緩，我講舒緩佢今次嘅陣，你人腳一件事，但係你嘅戰術一定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可唔可以學阿佩利斯啫？你諗下你諗下佢擺得上師股神做一個叫防中嘅位置，我估佢今場波輸緊。咁師股神擺嗰個位置你做乜？ 是我真的想不明白。而且古神好像自从来到熱刺之后被人安排了一个类似边进攻中场的角色呢、啊、比较少在他那时候在史云斯的年代，因为他其实他教炮都 OK 的，但他又来到熱刺的角色有少少转变了。有朋友提到我们呢，喂他听到你找佩利斯比较，他说呢有没有提我们就说原来赶失波熱刺多个水晶宫、啊、水晶宫39粒、啊、熱刺44粒、啊、这样都一个比较，真的多谢多谢。 我是短頭髮這個網友即如果台長就不讀得你真的咁講笑啦，台長唔會嬲嘅。啊，咁係咪仲有補充啊？ 我係短頭髮，我會咁睇咯。可能熱刺，唔係熱刺，可能而家唯一缺少都係一個防守性強，即係可能保連奴後啦。咁新組又唔係話真係 新度啊， 新度真係唔好 fit 啦。同埋而家今場真係要一個防守型嘅中場嘅賓特利。温尼利比啦，跟呢一个法国小将啦，其实之后你会唔会再数到有边一个防中？已经都冇噶啦，已经去到 哦，边个咯？ 新度打得多啲咯， 但系问题得新度今年都唔系话踢得好好，同埋而家佢咁样二次咁样摆一个咁技术型嘅进攻型咧，其实摆明系想同。 斗功， 利物浦斗功嘅， 佢都傻咗。 但系就真系可能真系一啲人腳嘅所限咯。可能我都系有時啲位係錯配咗，有時你都諗下點解艾基臣都係要擺左邊咁樣咧？真係幾拗頭啊！捷迪咧又會擺翻喺個進，佢帶翻捷迪咧就係擺一個都係有啲 或者有啲媒體嘅沙迪利啦，係啊，咁啊即係呢個比利時嘅球員啦。嗱，我即係覺得咧，如果你熱刺繼續維持呢個防守呢個態度咧，你如果最後揸唔到歐洲賽咧。好老實，值真係抵嘅。咁我希望你如果喺個防守嗰度加強翻啲，進攻嗰度個默契再融和得好啲咧。希望你出年咧就為英超帶嚟更加多嘅競爭性啦。咁自己講咁耐英超啦，即係其實咧個榜首係轉換得好緊要嘅。咁大家知道啦，你嘅今日今週之後啊上咗榜首啦，講緊嗱，因為我記得咧上個禮拜做節目咧就講緊就你嘅如果全勝咧。都是不會贏到冠軍的嘛，咁而家過咗今週之後咧，你嘅原來全勝咧都可以攞到冠軍。嗱，交代一下而家嗰個形勢先啦嚇。咁啊，利物浦咧就71分嘅，咁啊排第一啦。車仔咧就69分排第二。咁啊，第三咧就曼城67分。咁咧，但係咧就少利記同車仔兩場。咁如果我哋假設佢贏埋加翻6分咧，咁就73分，咁就領先利物浦就2分。咁但係咧，因為佢哋之後利物浦同曼城會有一場嘅互冚，咁所以咧利物浦如果贏曬咧，即係計埋贏曼城嗰場咧，可以超越曼城嘅。 係啊， 係啊。咁樣咧，相反曼城如果對利物浦嗰場贏或者和咧。咁個先機咧都會喺 曼城度， 係啦，咁啊有少少嘅分析啦嚇，咁啊趁最後咧，都強調一下英超咧，其實大家呢張係沙比仔你 send 俾我嘅。 我哋擺咗討論區張圖，都係喺上網睇翻嚟嘅。 呢張其實啊，有咩寓意咧？莫耶斯喺最右邊嘅，點解？ 唔知咧，我都好似上緊嚟喎。 上緊嚟啊！ 而且係甩碌。其實 係喎，心思細密啊！沙比仔真係，我即係 sorry， 利物浦嗰架係咪法拉利嚟噶？幾過癮啊！呢啲同阿松咧 都搞笑嘅，其實呢個都係有啲寓意，幾好笑。即係你諗下，其實愛華頓其實都已經係上緊嚟，都幾危險。 揸分 係係啊！其實咧，我睇下雲加啦，同埋比利連尼啦，佢哋之後嗰種打法點樣？始終而家要挟阿仙奴最大都係反而係愛華頓。 你講愛華頓係咩啦？愛華頓啊，我講完嘢就係講愛華頓係今而家呢個而家去到呢一刻咧最重要嘅球隊。知點解咧？因為佢將會決定邊一隊係冠軍。 都係其實都幾影響到。 因為嚟緊咧，佢係咩咧？佢嚟緊有三場主場，咁有一場曼聯算啦，呢個唔計啦。咁另有一場咩咧？主場對曼城，主場對阿仙奴，主場對阿仙奴嗰樣咧，你基本上都決定佢同阿仙奴邊隊第四。而佢對曼城一場波就可以決定邊個攞冠軍。 係。 因為你而家其實愛華頓講翻，如果補賽嗰場贏埋咧，佢其實爭阿仙奴1分啊嘛。咁所以嗰場波如果愛華頓搏低到阿仙奴咧，咁啊真係唔同講法啦。又或者咧，最後曼聯贏咗歐聯咧，你第四你搏低佢咧都係冇用嘅嚇。咁啊嗱，最後其實我原本預咗講少少德甲嘅，咁啊但係知道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唔飛咁遠啦。嗱，我記得沙比仔入嚟之前咧就話唔得。點都要講講幾句都要講噶啦，拜仁對曼聯喎，聽晚嗱，聽晚就大家唔知係好消息定係壞消息，對我嚟講咧好消息嚟嘅，咁啊改翻下令時間啦，咁啊我哋呢邊香港就2:09就開波嘅，咁啊曼聯主場先喎。 曼聯主場先啦，而家個勢咧，就係因為傳咗出嚟咧，就話唔知點解咁鬼多煲水新聞，就係而家出嚟就話阿傑斯同埋阿莫耶斯炒大王，但我覺得係乜，我應該唔會。 是不是德國的報紙咁寫啊？ 我又唔明白，嗱你媽， 因為我睇到咧，哥迪奧拿直頭取消埋喺英國嗰個訓練咧，就渣渣低低就話想休息多啲，有啲人就話驚啲間諜啊之類嗰啲 咧。你媽諗下，而家曼聯啊，唯一可以喺歐聯有可以突擊，即係贏到拜仁啊，但個個都話唔好出件事啊，因為佢老。 但最重要就是傑斯。 嗯 你想想對著拜仁，你就算傑斯就好像以前成日講話好像出碧咸40歲出得咁，碧咸企喺度斬波咪得囉，傑斯喺度派牌得㗎啦，你唔需要等佢飆㗎嘛。而家最而家你諗下拜仁嗰班波啦，望去望去曼聯，佢最驚邊兩個啫，一個朗尼一個傑斯啫嘛。你而家冇噶，你技術 層傷咗啦。 你技術層面乜鬼都冇啊！你又一為靠住啲球員 馬達唔出得， 你令到拜仁膽怯嘅啫嘛。你而家先又話無啦啦，梗係話同傑斯不和，話炒又冇正選，我都唔知都唔係特登嘅。我覺得佢應該去咗拜仁真會出傑斯 喎。如果你提到傑斯，我自己最記得咧就係費格遜喺上年十六強對皇家馬德里嘅時候咧，咁佢起用傑斯去 check 阿斯朗。 阿文傑嗰個個， 哇！呢個真係好老實講，我開波之前咧好擔心嘅，即係好擔心睇傑斯或者睇曼聯球迷擔心。但係結果佢傑斯演繹出嚟一個非常之高質素、非常之到位嘅表現嚇。咁你話佢成季其實十場波先出一場，咁啊佢體能嗰邊就七十分鐘唔係問題嘅嚇。咁啊呢度我自己覺得都咦，紅魔仔留言喎，係咪會出鄉村咧？不過紅魔仔前面嗰兩位網友咧都話輸硬，咁啊拜仁輸硬定曼聯輸硬咧？咁啊呢個 有自己諗下啦， 係咪？自己諗下，咁啊，總之唔打和咯，係嘛？ 你對住拜仁咧，你而家曼聯位要贏嗰個本錢係乜咧？一定要你要將中間三個又要三個中場，一定要砌好曬中間。即係如果中堅可以出到啊，就唔好出菲爾宗斯救人啊嘛。菲爾宗斯同埋阿卡比克打兩個即係中間啦，甚至要拋埋菲蘭嚟幫手，三個都得㗎。我覺得冇問題嘅。跟住就一個傑斯做控喺前邊，跟住一個朗尼，其實已經好足夠。仲有一個揾個阿靚 跑狗咯， 跑狗係邊個？阿靚 華倫西啊， 華倫西其實都唔好 啊。氣袋啦，雖然跑狗有少少唔係咁好嘅。 讚盧沙咯，讚盧沙再拍阿傑斯咁樣。你本錢上唯一咁，你起碼你要做到一樣嘢就係喺曼聯主場，你自己唔需要入波。千祈唔好俾拜仁入。如果你如果俾拜仁喺你主場入球波，基本上就可以拜。 因為咧，我其實之前咧，佢對拜仁對阿仙奴之前，我提及過就係、是、咧，拜仁其實近幾次歐聯打兩回合嘅淘汰賽，都係第一回合坐下就已經攞夠噶啦。真係嘅，你可以睇翻。 你以拜仁佢咩？佢喺德甲嗰度，佢七成箍波率。如果佢嚟到你咧，德國球隊去造訪英超球會咧，其實係過往歷史嚟講，其實係有少少失勢嘅。所以你要靠住呢樣嘢，其實你真的要加強你自己曼聯那種所以我點啊都仍然都覺得要出傑斯，出得傑斯箍波同埋猜波方面一定會將嗰、那個控球率會提升啲。你如果你對住拜仁，你控球率唔可以，你唔爭翻四至五成咧，你就。 咁我都同意，但係我少少覺得咧，嗱紀錄嗰啲咧，其實好老實講，哥迪奧拿大巴塞大拜仁咧都扭轉咗，即係嗱莫耶加埋莫耶斯，其實佢自己都不停咁喺度扭轉，好多紀錄喺度扭轉緊嘅今年嚇。咁嗱，我見到即係今啲網友都好勇嘅，有啲話零比五啦，有啲四九零零零，係咩意思咧嚇？咁有啲出邊個都一樣輸。 你諗下 好波，我覺得依場都即係如果你有曼聯係抖擞到嘅精神咧，我覺得好波嚟嘅嚇。咁我諗嗱，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有啲咩我哋或者我哋意猶未盡啊，禮拜五坐埋落嚟一齊講啦，就唔係禮拜四講都得噶嚇。今日咧熱血大球場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咧喺禮拜四、禮拜五咧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好，拜拜。